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32集。 安静了很久很久，他低低的声音终于从被子里面传来：“ 跟他们和解吧。” 朱韵看着床上修长的躯体，李寻疲惫地说：“ 你去跟他们谈，我不去。”“ 好。”“ 我们接下来要拓展公司规模，你跟我狠狠敲他们一笔。”“ 没问题。” 他接着闷在那儿，看起来还是对这个决定有点不甘心。朱韵去洗手间整理卫生，出来的时候李寻还维持着那个姿势，但呼吸的频率明显慢了很多。朱韵走过去小心看，发现他睡着了。朱韵的床头有个小台灯，他将灯调暗，坐在一旁看书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寻睡得越来越沉。朱韵尝试将灯彻底关掉，李寻并没有醒。看电影的安排完全泡汤，朱韵蹭了边躺在床上，感叹幸亏床够大，李寻一个人四仰八叉地占了四分之三，只剩一条缝。他没有拉窗帘，天边没有星星，可月亮却很亮。李寻做完了决定，让所有人的心都放下了。朱韵觉得今晚能睡个好觉。可惜事与愿违，朱韵又做了个梦，梦里泰山压顶，风雨欲来，让人透不过气。他在梦里使劲奔逃，不住地喘息，越喘越压抑。最后他睁开眼，一道黑影压在他身上，挡住所有的月光，气息急促，带着烈酒的余味。冲动是魔鬼，这是朱韵五点钟睁开眼睛时第一句涌入脑海的话。他轻轻转头，看到某人盖着被子趴在一旁，只露出肩膀和小半张侧脸，被子因为他的呼吸均匀地一起一伏。床单上一片狼藉，屋里空气也不好，弥漫着一股宿醉男女的味道。朱韵脸上滚烫，小心翼翼掀开被子下地，偷偷拿了浴巾进洗手间，门关紧。这个时候他要是醒了，他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他们昨晚算啥？藕断丝连？李寻不是这么缠绵的人。重归于好？过程未免太不正规。难道只是都市男女在寂寞深夜约了一炮？朱韵头痛欲裂，热水从淋浴器里倾泻而出，洒在他的身上。他清洗自己的身体，却又觉得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洗掉他的味道。地上水珠淅淅沥沥，头顶的热气挥发蒸腾。他想起刚刚临近洗手间时看到的他的睡颜，他衣冠不整趴在床上的样子能柔软所有人的心。李寻对他而言是个特殊的存在，亦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曾有过这样一个人。他跟所有人都不同，世间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阐明他，也没有任何道德能够约束他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他站在金字塔的顶端，是一切的参考。水流滑下他的身体，他想起柏拉图曾提出的假设，原来的人都是两性人，自从上帝把人一劈为二，所有的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着寻找那一半。爱情就是我们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。他拥有他缺少的一切，信心、勇气、力量、自由。他不像他那么容易迷失沉沦，他永远有坚定的方向，永远不会怀疑自己。朱韵迷恋跟他在一起的感觉， 那让他觉得自己也能鼓起勇气面对一切艰难。洗着洗着，被热气一熏，朱韵的眼眶蓦然发酸。在李寻出狱之后，一直到昨夜之前，朱韵都尽量克制自己，不要去想那些谈情说爱的事。他将帮助他的事业放到第一位。就像高建宏最开始说的，他们现在不是大学生了，所有的拼杀都是真刀真枪。而拼得久了，朱韵有时会觉得跟他真的只是同事了，觉得自己已经成熟到就算哪天李寻真的跟其他女人在一起了，他也不会眨一下眼睛。他太看得起自己，女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能脆弱到什么程度，除非碰到唯一的那个男人。朱韵关掉淋浴，拿着浴巾，纤细的手指捂住自己的脸。他不想昨夜只是个插曲，他不想那只是李寻最后找人发泄，他希望他们还可以有后续。朱韵使劲擦了擦脸，换好衣服，推开浴室门，李寻正靠在书桌旁抽烟。朱韵盯住他，不知李寻什么时候醒的，他手里的烟已经抽了一半了。清晨的光从他身后照进来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背。他刚醒还有点迷糊，本是盯着床边的台灯发呆，听到动静转头过来。他声音沙哑地说， 喝完酒第二天脑子反应慢。 朱韵站在五米之外看着他， 我从来不跟女人表白，以前我喜欢上谁总会想办法让她自己找上门来。 他的语调跟着清晨很像，平静又稍稍带着点倦怠。 但我现在没那么多精力了。 他放下烟看着他， 咱们也认识很久了，我就单刀直入了。朱韵，以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你要不要重新跟我一次？ 朱韵在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，有种走到人生彼岸的感觉。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，你永远猜不出他下一秒要干什么，只有等他真正干出来的那刻，你才会意识到他选择的时机是多么准确，多么完美，多么不能拒绝。 如果 在李寻刚要再说点什么的时候，朱韵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暴吼一声， 哟， 这嗓子来得太突然，李寻手里小半截烟灰直接被他喊折了。朱韵攥着浴巾的手力道惊人，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什么委婉成熟矜持此时全是狗屁了，机不可失才最重要，他不能给他后悔的机会。 要，我要， 简简单单的词儿，说得朱韵心潮澎湃。他极力克制自己， 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李寻，咱们和好吧。 李寻一顿之下神色又轻松起来，他晃回桌旁，把最后一小段烟放到嘴里，悠悠道， 原来表白是这种感觉。 他目不转睛看着他，听他欠嗖嗖地说， 真他妈简单。 朱韵看他得意的神态，心里砰砰直跳，还搞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。他鼓起勇气过去抱住他，他穿着平底拖鞋，耳朵刚刚贴在他锁骨的位置，他能听到他强有力的心跳比自己稳重得多。李寻轻笑，喉咙微微震动，他没有回报他，心安理得地享受他奉献的温柔。 想我想得快疯了吧？ 朱韵嗯了一声。李寻不可一世的笑，他的烟不知何时已经熄灭，腾出一只手拖着朱韵的下颌让他抬头。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安安分分的同事形象塑造得不错。 距离太近，他的掌控力更强了。朱韵刚刚洗完澡，脸蛋白雪透红，小巧柔软。李寻淡淡道， 可惜你一看我就露馅儿，你不找我复合，是不是怕我拒绝之后就连同事都没得做了？ 光从后面照过来，在他的轮廓上镶了一层淡淡的金边。他看得清他脸颊上每根细小的绒毛，他也看得清他眼中每缕虔诚的爱意。他靠得越来越近，最后的声音隐匿于唇齿相贴处， 其实你不用怕，只要你开口我也就答应了。 他们准备在晨曦之中忘情亲吻，说是准备，是因为最后一刻停下了。朱韵推开他， 你先去洗个澡吧。 视觉确实诱人，但味觉实在难忍。李寻懒洋洋地翻了一眼，从他手里拿过浴巾进了洗手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